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今次嚟講咧，即使好似上次一樣，嗰、那個氣温咁高咧，應該都唔會有咁大嘅嚇、即係死亡嘅嚇，因為佢已經有咗準備啊、醫院啊各方面啊咁樣救災啊咁樣嘅。咁、但係咧，其實呢一種咁樣嘅熱浪咧，喺以往咧係好罕見，特別係歐洲係嘛，即係我幾十年，即係可能大家後生就唔知啦。你話去我點知啫？但係我唔係嘛，咁我都啊做咗咁耐人啦，亦都可以查翻歷史。以前邊度有聽過有啲咁得人驚嘅熱浪嘅啫？喺歐洲呢個地方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～而家呢樣嘢呢，就我哋香港都親身感受啦。你睇下日日去到成33-34度，但係新界其實係唔止嘅，隨時去到35度嘅，有時去到36度嘅，上水啊粉嶺嗰啲地方，你行出去呢直情好似就係喺一個焗爐入面，或者一個蒸籠入面，正如想死咁，溶曬嘅係咪，亦都曬到暈曬嘅。其實呢即係我哋有時呢，因為係挨住啲大陸呢，即係吓、啊，即系人哋话哇系我哋嘅福气啊！但系气候上嚟讲咧就唔系嘅，因为有时咧就仲辛苦。譬如你去到真真正热带嘅地方咧，新加坡咧其实好少去到36度嘅，因为佢真系林林瓜，佢虽然北面都有大陆，系嗰个马拉半岛嘅，但系冇我哋嗰个咁紧要嘛。咁、佢周围海风嘅调节咧，就反而系即系新加坡系好少话去到36度啊嗰啲咁嘅样嘅。但系仲有一样嘢，其实我差唔多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可怕的热夜》。即係話唔係淨係日頭嗰個高温，即係 maximum 呢係得人驚，夜晚嗰個 minimum 呢一樣咁得人驚。因為點解？因為人嚟講真係呢，你日頭譬如最熱嘅時期可能都係嗰兩個鐘左右係咪、即係一點兩點三點啦，兩三個鐘啦。但係你一到到即係到四五點，或者到呢個六七點，你收熱頭啦各位。咁就會散熱啊嘛，降温啊嘛，好啦，你去到呢個七八點啊，如果有少少風咧，嚇、都舒服啲啦。咁、如果你話哦，去到即係呢個入夜嘅時期、瞓覺嘅時期，可能佢都有得呢、這、一個28度咁樣嚇，咁、你已經好啲啦。但係而家嚟講唔係喎，其實而家嚟講咧，我啱啱好似啲前兩日我睇見咧，我哋有個有一次係個 minimum 咧係29度，喂 minimum 29度係好得人驚嘅。即係話講你24小時入面最高溫下33-34度，但係個問題呢佢根本呢係跌得好慢好慢嘅。我最近我成日有留意嘅睇天氣報告，傍晚6點氣溫31度，嘩唔係嘛，6點31度下、夜晚10點，而家室外氣溫30度，夜晚10點30度喎，點捱呀你話係咪呀？咁所以你話當然有好多人咁講啦，如果你屋企唔係窮得好家關，咁咪開冷氣囉，好多人就咁諗啦。咁大家亦都知道啦，開冷氣呢個就係叫死得快啲嗰個啦，係咪、即係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嚟㗎嘛，你用多啲電又燒多啲化石燃料，全球暖化又勁啲咁樣樣啦，咁呢個就唔使講啦，呢個常識嚟啦，即係你開咗冷氣咪死得快啲囉。咁但係問題，喂，你對窮底人家嚟講，其實佢真係啲電費都係佢支出好大部分㗎嘛，佢係死捱爛捱㗎嘛，捱到最頂唔順先開㗎嘛。但係而家佢冇辦法。佢一系就捱到病，就好辛苦；一系咧，佢就開長咗咧，嗰個電費佢支出就大咗啦。其實咧，真係基層嘅市民咧，即係受嘅衝擊亦都係最大。咁亦另一方面就係你個身體咧，係真係冇時間嚟俾佢休息啊。係嘛？其實我成日都自己因過㗎，我都係做呢行。26度咧，其實係真係可以，即係26度或以下，其實係可以唔使開冷氣，甚至有時咧，如果你開窗咧，係風扇都唔使開嘅。26度以上呢其實都可以開風扇已經得啦。但係如果 minimum 係28度以上呢其實真係冇得傾嘅。老實講即係我咁環保呢、我都頂唔順咁、而且我同埋太太㗎嘛，咁太太就冇得話陪你一齊啦係咪。咁、你個 minimum 係28度以上呢你根本係冇可能，而且仲要加埋濕度喎，唔好忘記。你根本係瞓唔到覺嘅。咁你瞓唔到，你個身體休息唔到，恢復唔到，只會更弱。係嘛？咁所以其實係呢個所謂 hot nights 係同呢個 hot days 係一樣咁可怕，甚至係更可怕。好，咁真係啦，講翻呢個官星入門啦嚇，咁呢個全球暖化個危機，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嚇，其實大家都知啦。咁不如咧就想聽下兩位啦，我咧一講就唔停得㗎啦嚇。咁但係嗱，大家你哋都睇到嗰、那個。 我哋嘅背景啦，吓呢个璀璨嘅星空啦。咁啊，不如讲下你哋对天文啊嗰个嘅认识同埋兴趣，同埋你哋即系个观星有冇啲咩经验啊？讲嚟听下吓，咁啊，然后我再补充啦。不如啊 ，Thomas 讲先啦。 我对观星系完全冇认识嘅，咁最印象深刻嗰次喺即系细个小学去太空馆个天象厅睇天象节目咯。嗰阵时系我唯一一次伸手漆黑不见五指嘅情况，因为嗰度真系可以好黑嘅。因为我平时咧居住环境都唔会话太过黑噶。 系啊，系咯，城市灯光 系嗰度睇过比较深刻啲啦，同埋细个第一次去太空馆睇天象节目。 嗯， 都冇乜認識啊！ 但係佢突然間滿天星斗，好震撼嘅。咁對我有冇印象咧？就係、當佢有時咧，佢滿天星斗嘅時候，佢會話調校嗱，而家我哋睇緊嘅，譬如夏季星空，嗱原來秋季咧就會咁嘅。 會獨立 咁啊，成個星空就會喐噶啦嘛。係 啊 係啊！哇，成個星空喐呢樣嘢，咁當然喺現實世界唔會發生啦，係喺太空館個天象廳嗰個星象投影儀先會出現嘅啫。其實我當年我睇咗好多年星啦，都當然又唔會話好多，因為我入太空館嗰時先至係幾多歲啊，廿零歲。咁但係廿零歲之前我都睇咗好多星噶啦嘛，睇咗好多。咁但係咧，我都係第一次，哇！自然個人有少少暈暈地。即係嗰個成個星空一轉嗰下咧，因為現實世界係唔會出現噶嘛，都好震撼嘅。咁但係之後喺現實世界，你真係冇試過夜觀天象啊？ 好似有次去沙灘就睇過天，但係都好少得一次啊，都係可能除夕倒數，因為係啦，除夕倒數去沙灘，跟住 就好天嘅。 都好天嘅，望到個天嘅，但係不過背景啲燈光都強，因為 石 澳 啊。 好似系石澳 啦，系咯，通常石澳最好噶啦。你浅水湾嗰啲更加唔使讲啦，周围光层层系嘛，赤柱嗰啲都冇乜用啦。好咁啊，哇，咁啊真系呢样嘢稍为欠奉啲吓，嗱、要争取多啲机会啦吓、好，咁啊问下 Jeffy 啦。 其实我咧未做呢个节目之前，因为冇咁多听呢啲观星啊或者，其实在嗰度有时间唔中都提过下啦嘛。咁所以其实我之前都冇乜点睇嘅。咁但系咧就系咯，好似做咗呢个节目咧，咁听到又有啲兴趣、哦。其实唔系话有啲兴趣嘅，系有嗰个心去特登去做嘅。因为平时咧实在太麻烦啦，同埋你冇知识咧，你唔知几时睇啊，你又唔会留意几时有啊，咁你唔会咁啱去噶嘛。咁所以咧就睇咗一次啦，就系、是、上一次咧，不過其實只不過係睇嗰啲流星雨嘅啫。 哦， 係啦， 舊年 係啊，喺嗰、個咧西貢嘅，我冇印象啦。西貢嘅東壩咁啦，即係其實就係、是、咁佢好廣、好闊嘅，即係可以睇得到個天嘅。 要搭的士入去嘅喎，係 搭的士， 即係禁區嚟㗎嘛。 係啦係啦， 嗰度有個破邊洲啊嘛。 係啦 係係係。 係啦， 而家係好多人，即係聖地嚟㗎嚇，觀星聖地而家。 聖地哦。 即係好多發燒友中意入去嗰度觀星嘅。 我唔怪得去嗰度啦。 因為夠黑啊嘛。 哦，係啊係啊，嗰度夠黑啦。之後就 咁嗰晚天氣如何咧？ 其實唔係好好 嘅啫， 因為都係咧好多雲啊。即係不過我係好好彩嘅，因為我數咗自己咧睇咗七粒流星啊！ 好嘢，好嘢，係啊， 好開心啊！其實就雖然咧，好似話其實流星雨睇七粒其實好少噶啦， 係， 但係我已經好開心， 好開心啦， 係啊，有得咁難得有得睇啦嘛， 係啊，係啊， 係啊，咁所以就都 但係去外地旅行就未試過啦，即係睇星 有其實次次都會噶啦， 係 即係去親旅行咧，如果有得夜晚有得望下個天咁都會去望下啦，真係，但係其實因為都係冇話有啲咩儀器。即係純粹係齋望嘅啫， 齋望係 啦。即係如果夜晚有時瞓喺度望住個天咁，哇，幾開心啊！就係咁樣啦。 嗱，即係好開心啊！聽見咧，其實兩位都有些少對觀天呢樣嘢嘅興趣啦。雖然嗰個經驗唔多係嘛，但係好多人咧，即係都問我噶，話喂，實際上我要睇星，要有乜嘢儀器咧？有即係有咩嘅設備咧？咁樣樣。我最先講我就話最緊要其實就係雙眼，即係我哋最好嘅觀察嘅儀器就係我哋人嘅嗰對眼個肉眼。咁但係確實咧冇錯，即係如果你純粹係為咗啊，淨係想享受呢種大自然嘅，即係一種奧妙啊、浩瀚啊、壯麗啊，望上嗰個咁樣啊，哇滿天星斗啊，咁你已經有一種咁嘅感受，咁固然係 OK 啦嚇。但係其實想再提升。即係一個我叫樂趣咧，你就真係要對個星空有些少嘅認識，而呢個認識咧，亦都係唔需要儀器嘅，就係認星座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認星座咧，其實而家係絕對唔困難嘅喎，喺我嗰個年頭就好困難，因為咧 當然我小學六年班呢就已經係開始去大會堂高座嘅兒童圖書館啦，咁、我又借好多兒童嘅天文書籍啦，咁、但係講真呢，我借嗰啲全部都係英文嘅、即係我小六已經開始睇啦、其實啲英文呢，我啲英文水平係麻麻嘅啫，但係就因為純粹興趣嘅驅使，咁、我照睇唔理咁多，咁我睇佢入面有星圖啦、但係唔好忘記當時嗰啲書呢基本上全部都係英國嘅差唔多，咁、我都講過啦，香港嘅緯度係北緯22.5度，但係英國呢即使要計倫敦計，唔好話去到蘇格蘭咁北啦，係咪差唔多係52度、51度幾，所以佢嗰啲星圖呢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呢係唔係咁適用嘅吓、因為其實佢嘅星圖係就翻佢個緯度嘅、因為唔同個緯度咧，你夜晚睇嘅星咧，梗係有所不同啦。即係譬如喺英國嚟講咧，其實南半即係天球啦，或者南半球所睇嘅好多星座，佢睇唔到噶嘛。咁、但係香港咧近赤道啲咧，就南北都睇到嘅，其實係著數啲 嘅。呢啲咁嘅星圖咧，會唔會有新 update 嘅？即係我意思係話，會唔會一個地點咧就係固定就睇呢隻星？ 冇錯啦，嗱，問得非常之好啊！我當時亦都係咧，發覺我睇住嗰啲星圖，即使話係佢高緯度啦，即係51度，我都嘗試睇啦。但係好多時咧，都即係似明非明，似懂非懂。點解咧？咁後嚟我先知道啦。你就係、你問呢個問題啦。因為嗰啲星圖咧，就淨係列咗 star 嘅位置，而呢啲 star 嘅位置咧，確實咧係固定不動嘅。所謂固定不動啊，唔係成晚都唔喐喎，咁肯定錯啦。因為成晚佢一定係東升西落嘅，嚇、因為地球自轉啊嘛。佢、所謂唔喐咧，就係、大家嘅相對嘅位置唔喐，啊，即係嗰個 relative positions 或者我哋叫做嗰個 configuration 啊、我哋中意啊，個 config 係唔喐嘅。咁、但係有啲咧係真係會喐嘅，嗰啲就唔係叫 star， 嗰啲叫做 planet， 冇錯、而星圖咧。一般係唔會有 planet 喺上面嘅，因為個 planet 係不斷咁喐㗎嘛。咁佢出一本書，一本咁嘅即係星圖集咁樣算呢，佢、一定唔會有 planet 喺上面嘅、而 planet 嗰啲呢係要真係譬如好似而家就係天文台啊、太空館啊，或者英國啊，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天文台啊，佢哋登嗰啲呢就每月星圖啦。但係你喺書入面揾到嗰啲呢，其實就算佢話每月呢，其實佢都冇 planet 㗎嘛。通常佢四季星圖啦，書入面嗰啲春夏秋冬啦、就算有本書佢話俾曬12個月你，但其實淨係有 star 嘅啫，係冇 planet 嘅。咁、我當時呢又係碰到呢個咁樣嘅難題，因為點解無端端將硬係又似又好似又唔似咁，原來因為突然間多咗粒星，咁我搞到亂曬啦，因為有個 planet 喺度㗎嘛，咁、後嚟呢當然我都攞到真係每月嘅星圖、就係由天文台所登嘅。咁、但係呢個古仔呢就係咩啦，真係啊，原來我小學六年班嗰陣時候就無意中，我爸爸媽媽呢，即係我好似喺度講過啦，因為佢揸白牌車呢，咁有啲客人呢，咁有啲有錢呢，睇完啲雜誌呢就唔要，咁就送俾我爸爸媽媽，咁佢就帶返嚟屋企，其中一本呢就係《讀者文摘》啦，而家冇人睇嘅呢本雜誌、但喺當年呢，而家講60年代啊，40年前、40幾年前呢，其實係好流行喎呢本雜誌。咁當然所謂流行都係比較上叫做有知識嘅人睇啦、或者你而家鍾意啊曾俊華講即係中產嘅人睇啦，係咪即係咁佢係喺美國嘅一本雜誌，但係就台灣譯曬啦，你知下即係台灣受美國影好緊要，佢就叫做 Reader's Digest， 咁、就譯做叫讀者文摘，咁話好多嘅文章，咁我小六嘅時期無意中睇咗一篇，咁嗰篇文章呢叫做仰觀天象，所以就係今日嘅題目啦。嘩，咁我好開心啦，因為我對天文發生興趣啦，講真如果我即係依稀記憶呢，我諗最少係即係小三嗰陣時呢已經開始係有興趣。即係我自懂性嘅時期就偶然間望上個天，就見到點點嘅星光。咁就覺得梗係好好奇啦、覺得佢哋好神秘啦，係咪咁就係究竟係咩嚟㗎呢，咁梗係問爹哋媽咪啦。爹哋媽咪就星咪就星囉咩啫，我咩嚟㗎，嘿總之就係星啦咁。咁、我亦都有時問就話哇究竟佢哋有幾遠呢咁樣樣係咪，人類有冇辦法去到㗎呢，嘿都問埋晒啲咁嘅嘢係咪，即係你而家唔好話我爹哋媽咪啦，就算而家好多爹哋媽咪可能都答唔上係咪。咁、好啦，咁我要話冇理由㗎，連爹哋媽咪都唔識，咁但係學校囉，但係學校一路學完全都冇提嘅。小學都完全小學畢業啦，完全都冇教星人乜，我點解會咁奇怪呢，因為呢啲係咁自然嘅嘢係咪，夜晚尤其是嗰陣時呢香港嗰個光害冇咁嚴重㗎嘛，啲高樓大廈又冇咁多㗎嘛，咁你真係夜晚即使喺嗰啲你扭與扭之間㗎啦，佢望上天都會見到星㗎係咪，咁但係竟然冇人講星係咩嚟嘅，咁我覺得呢就好唔憤氣，即係好好奇冇理由㗎。 咁我話我一定要弄清楚啊，弄個清楚明白、嗯、啊。如果咪就係世不敗憂，咁咪就係星星係乜嘢咧咁樣。咁但真真正正有機會啊，弄個清楚明白咧，都係小學六年班啊，我個同學仔帶我去大會堂嘅兒童圖書館， 嗯、 就俾我無意間咧就發現咗英文部有好多講天文嘅書， 嗯、 於是自己借嚟睇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好多英文字睇唔明嘅，你咁多照睇係咁攆係咁攆。咁啊，卒之咧嚇就俾我知道咗星係咩嚟啦。咁但係咧就要開始認星座咯嚇，係嘛？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，再講埋佢。